晓。 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吕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2至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69点，升27点，总成交金额99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8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03点，升18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99.4，升2.2；腾讯控股564.5，升3蚊；美团点评260.8，升1.8；中国平安84.5，升3毫；建设银行5.6，跌6仙；比亚迪股份139.9，升11.5；盈富基金25.34，升2仙；友邦保险77.95，升3.5；工商银行4.54，跌4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055，瑞士法郎8.531，澳元5.458，加元5.878，新西兰元5.092，欧元9.137。每百日元对港元7.3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96。日经平均指数报23,567点，跌104点。港金现价报17,57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2.39美元，卖出1,903.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啦。喺九龙嘅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学园街桥面段嘅慢线受到阻碍嘅，咁啊龙尾塞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学园街桥面段嘅慢线受到阻碍，塞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嘅。隧道方面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在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现在都多车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就只是收费广场多车一点。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现时都多车了，龙尾到北角政府合处。港岛路面，湾仔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一路去到东山台段呢，而家都是车多行车缓慢。湾仔嘅庄士敦道部分路段因为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庄士敦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湾仔道交界一段，同埋近住菲林明道嘅慢线呢，而家只俾电车通过，咁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而家庄士敦道中环方向交通有少少挤塞㗎。九龙区窝打路到去沙田，九龙塘六轮街一带多车，龙尾去到九龙医院附近。新界咧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至到白沙湾段都系多车啊。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到郑直之去大清，同埋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54，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22。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黄天怡， 我方子豪， 我哋决定一齐离开。 吓，你哋都走？ 唔系，你听埋先啦。我哋决定一齐离开。 咁都仲唔系走？ 你听埋先，我哋决定一齐嚟 开新节目。 10月 十九号起，逢星期一至五 下昼三点到五点， 黄天怡、 方子豪、 阿摄 三五成群， 我终于都摄到入嚟啦！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二十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CIBS， 你嘅平台亦系多元嘅平台。 香港人可唔可以做犹太人呢？包头。又是不是一定是印度教徒呢？ 带你认识多元信仰 CIBS 节目《你不知道的香港小众宗教故事》。 每年超过200人工作期间死亡，到底是不幸、是意外，定是人为疏忽造成呢？ 拆解事故案情，提高安全意识。CIBS 节目《职业死亡的十三个悬念》。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都有一段时间咧，冇听到佢嘅新歌啊！别来无恙，头发长咗好多，同埋见到 music video 咧，佢跳 modern dance 啊 ！Shawn Mendes Wonder。 Right before I close my eyes, the only thing that's on my mind, and dreaming that you feel it too. I wonder what it's like to be loved.Something wrong, I never said I was the same. I wonder when I cry into my hands, I'm conditioned to feel like it makes me less of a man. And I wonder if someday you'll be by my side and tell me that the world will end up alright. I wonder. 从呢一首歌当中可以见到佢对音乐咧好有野心，同埋咧同以前嘅歌咧有啲唔同啊，进步咗好多，成熟不少啊。Shawn Mendes 最新 single Wonder。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时间嚟到下昼五点十二分，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骚动音乐，你笑咩啫？ 我真系好惊你啊！一日讲翻你旧公司嘅名字啊！ 咩旧公司啊？ 即系 Give Me Five 啊！ 环保触角 系啊，有波盛有阿琼 系啦。咁咧，我哋今日星期二啦，大家当然都唔知道我哋今日会有啲咩嘢发生啦。基本上你系逐日揭晓，去到下个礼拜你先，即系去到礼拜五啦，或者先知道究竟我哋一至五呢一个节目会变成点样样嘅。 系啊， 点样糟蹋 Eric 多年嘅努力咧？咁样样， 所以我觉得呢个星期大家都系充满 surprise 嘅每一日啊！ 对我哋嚟讲都系啦。咁啊嗱，今日咧为咗我哋最尾半个钟嘅一个环节咧，我哋而家要做一个宣布呼吁嘅，就 系 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你而家已经可以打电话嚟噶啦。咁啊，首先阿斌神咧就帮我哋接电话啦，就即系大家寻日好好奇， 神秘嘅成员， 冇错啦。咁佢就喺隔篱帮我哋会接电话嘅。咁打电话嚟讲乜嘢咧？其实好简单嘅，就 系 分享你嘅故事俾我哋听。呢个故事其实冇限乜嘢topic 嘅， 即系你爱情、亲情、友情、工作， 系啊，你中意承接头先三五成群讲 灵异都得， 系啊。咁但系除咗就系一个故事之外咧，我哋系想。 有一隻歌你觉得同你呢个故事好吻合嘅。 嗯。 係啦。可能係真係呢件事发生嘅时候令到你同呢隻歌有关系啦。或者你觉得呢隻歌好能够讲到你呢个故事嘅内容嘅。係啦。 係啦。就好似我哋尋日肚痛唔舒服嘅时候諗起嗰两首歌你都可以。 阿瓊諗起重口味啦。 係啦。 其实你又諗起阿瓊就会諗起重口味啦。唔係淨係。 或者諗起 重 啊都得㗎咁样。 係啦。咁就一个咁样嘅我哋好想听下你嘅故事。係 啦。 咁、嗯、当然一定嗰、那个歌都系一个好重要因为我哋话晒都系音乐节目啦。 所以而家可以开始打嚟啦咁我哋一间呢六点半呢就会接大家。 嘅電話嘅，至於呢個環節叫咩名，啱啱我哋就會揭曉啦，因為 都係一個驚喜嚟。 我哋好中意呢個環節名啦，同埋個概念嘅咁，係咁樣。 電話號碼係 18723888，大家可以打電話嚟，有一啲故事想分享，開心唔開心啊，想揾人傾下偈啊， 都 可以。都 得。 最緊要就係有一隻歌。系你揀埋话俾我哋听系边一只，咁就得噶啦。系啦，可以打嚟啊！18723888一路，我哋今日去到七点钟都会接电话嘅。 嗯， 咁如果打过嚟嘅时候冇人听，咁就打一阵啦。 再打过啦， 再打过啦，隔一阵间。 系啊，港台人手紧绝啊。 系啊，而另一样啦，就系、是、我哋寻日出咗嘅一个环节啊，街坊环节，我哋港台噶。咁咧都多谢唔同嘅朋友，无论系听众啊、嗯，或者一啲歌手啊、音乐单位等等等等嘅厚爱啦，大家都几中意寻日嗰一个。咁都冇辦法啊！我哋嘅 掌声送俾波城， 唔系冇咁讲，多谢我哋苏动音乐嘅团队啦，同埋即系啦啲老板嗰啲俾我哋做啲咁嘅嘢啦， 同埋仲多谢接受访问嘅市民啦。 冇错嘅，咁啊有一啲的而且确系接受完街访之后都有，你话咁上个礼拜 send 翻 message 嚟啊嘛， 好笑啊！佢个 message 因为我哋上个星期不断讲啊，苏动音乐就嚟即系 转啦转啦 咁样啦，跟住佢已经驳咗，佢话哎呀，我啱开始留意你哋节目，你节目就执啦，哎呀。 咁快嘅、 啊，我啱接受完你哋嗰个街坊，你就执啦咁样。 系啦， 系啦，跟住我哋就同佢讲唔系，我哋新嘅呢个 组合 面貌啦，系啦，好快同大家见面啦。 系啦， 你听唔听紧啊 ？Hello， 你好啊，我系嗰一个肥婆嘅阿晴啊， 佢系肥美嘅严晴啦。 系啊， 系啦，咁我哋嘅监制阿卡文咧，亦都好有心咁样帮我哋将嗰日拍低咗嘅片咧剪辑咗，咁摆咗上我哋苏动音乐嘅 Facebook page， 咁大家可以睇到。咁大家上去 like and share 同 comment 啦。 冇错。 咁另一样咧，呢、這个就系轻轻讲嘅。寻日如果大家记得咧，我哋喺嗰个环节嗰个题目介绍嘅时候，我哋数咗究竟主要四个嘅音乐表演场地， 嗯、 即系红馆、医馆、麦花臣同埋九展， 系 系啦，有边啲嘅音乐单位喺今年 suppose 搞嘅音乐会就延期或取消啦。咁、 嗯、 如果你记得嘅话，阿琼系一口气读晒嗰啲单位出嚟嘅，系啦。咁其实喺佢录嘅时候，佢录咗都几耐，因为都唔容易啦。咁我拍咗条片嘅，咁大家如果想睇嘅话咧，好简单嘅啫。我哋想谷IG 定 Facebook，IG 系啦， 系。 而家咧，我哋睇一睇 I G 嘅数咧， 因为我哋 I G 好似开咗，即系唔够24个钟到啦。 系啦，开咗冇耐啫，而家有185个 followers。咁、去到某一个数，嗱阿琼你自己定啦，去到几多个数，我就可以 post 嗰条片出嚟俾大家睇。 500啦，系咪啊？ 500，好大贪你。 喂， 嗰嘢大食啊！ 你知唔知嗰条片啊？嗰、那个大概30秒到嘅 V O 啊，即系嗰段稿啊。嗯我播成录咗十几分钟， 因为唔容易啦。因为我同阿琼讲，我坚持一定要一 take 过，我唔想剪。 跟住佢俾咗好多嘅动力我，令到我觉得我可以再录好啲，我可以再录好啲嘅咁样。点知通常呢啲时候咧就系越录越衰啦。 嗱、而家有185个 followers， 大家可以上 IG 嗰度 search 苏动 music。嗱，有两个方法 search， 一系你直接打苏动音乐应该会揾到嘅，另一个就系打英文 S O D U N 苏动 _ music， 唔系苏东波我就系、是。 我系苏东倾， 只需要咧个数 follower 上到500咧，嗱阿琼讲嘅啫吓，我冇咁乐观嘅，咁去到500咧，我哋就会 post 个节目可以做两年都冇500， 唔系你要 keep 住讲先有机会去咁高嘅、我估系啦，上到500我哋就会 post 呢个阿琼一口气读晒嗰啲嘅音乐单位出嚟，系啦，咁啊好多嘢大家可以参与啦，除咗听之外，我哋都想多啲同听众互动嘅，咁可以继续打嚟18723888分你嘅故事啊，上网睇片啊 ，follow 我哋嘅 IG 同 Facebook 等等等等。 好丰富精彩啊！ 系啦，就系咁啦， 冇错， 系啦，咁啊，好啦，宣布完之后，咁我哋正式开始今日嘅苏动音乐啦。咁因为呢段时间咧，我同阿琼咧系基本上即系成日都见嘅，星期六日我哋都会啦。咁喺我哋即系准备呢个节目去到星期六晚啊，好似走嘅时候去到尾声，我突然之间脑里边。即系弹咗一个问题出嚟，因为上个星期大家听到啲宣传声，但我哋都会讲一个肥美，一个精壮， 系啦。 咁我嗰刻突然之间，可能夜阑人静坐紧的士走嘅时候， 我问阿琼，我话 其实嗰幕好浪漫嘅，对于我嚟讲， 可唔可以唔好用？ 我系想咁讲，系浪漫。 系啊，我系问咗阿琼一个问题嘅，我问佢话，其实你有冇介意过自己即系身形啊肥呢一样嘢，系攞出嚟俾人讲嘅？ 系啦， 系，其实有冇咧？真系， 其实咧都我好记得嗰一晚，我头先话浪漫咧，系我以为你会问啲。 小心啲讲呢啲啊！ 好未瞓醒，或者好眼瞓，因为嗰时凌晨嘅两三点噶啦嘛，即 系 好难要回答嘅问题。点知佢问咗呢一条咧，我系大概谂咗两秒嘅，之后话我记忆当中已经冇啦。咁但系佢问完呢条问题之后，我又谂，点解会唔介意，同咩时候开始唔介意咧？ 系咯，我都想知。 系啦，之后我就开始想讲呢个我以前曾经记忆当中的一件事。 系， 咁嗰时系小五小六嘅，我唔知道有冇觉得自己身边嘅同学小五小六嘅时候，其实包括自己都系啦，系最口不择言嘅年纪嚟嘅。 系嘅，因为嗰阵时仲要系叫小学阶段咧最大嗰个啦嘛，即系唔计老师，我最劲啦，学校我话晒事嗰啲嚟噶嘛。 系，咁咧嗰阵时我好记得咧，我人生即系应该第一次，因为以前可能我人缘都几好，即系冇必要伤害我啦咁样。咁我唔记得我系唔借啲乜嘢俾一个男同学，同埋我系记仇，我系非常之记仇一个人。我到依家为止我都记得个男同学叫咩名字。嗰、那个名咧就系佢姓霍啦，所以我而家每次睇戏咧见到霍元甲个名，我都会谂起佢啦。 系啦，你今日就系播霍元甲。 我而家咧每一次咧见到咧有呢个运动嘅体育嘅新闻啦，讲傅家俊啦，我都系会谂起佢噶、哦。大家只要尝试将呢两个名字合并咧，就系佢个名嚟噶啦。睇我记性几超好。咁我唔知点解佢嗰刻好嬲， 系 点解佢对住我讲咗一句说话咧，就令到我嗰时好受伤。 系 你咁肥，你做咩人啊？你做猪啦咁样啦。 咁 hush 小五小六嘅时候，但系其实嗱，我必须要讲，而家谂翻起，你都会觉得系小五小六嗰种小朋友冇分寸、口沫遮拦嘅嗰个对白啦，咁样，咁我真系好唔开心。我记得我净系喊喊喊喊到咧 ，Miss 揾我阿爸嚟学校接走我。 哇！ 系啦，因为佢冇人可以阻止到我喊呢件事啊，咁样啦。 正常啊，无端端俾人咁话。 系啦，咁仲要几大声添，咁样。 你做猪啊，咁样。哇！ 咁然之後咧， 你會唔會喊啊？突然之間講到第二日就喊， 但係我之後我就想話俾大家聽，我阿爸係一個非常之有獨特教育理念嘅一個爸爸啦。 嗯， 咁因為呢件事之後，我覺得我自己之後對於人哋再話我肥啊或者點樣咧，我有種免疫喺當中 嘅。嗯，你好肥啊！ 你去死啦！ 系， 因為我阿爸咧就一路都唔知道我喊乜嘢。 O、okay. K， 但係佢就見到我係咁喊，係咁喊。跟住直到系大概七点几八点要食饭，真系好肚饿啦都。 系 咁，然之后我就肚饿一路食饭，但一路喺度喊啦。 哇！ 跟住佢就话：等阵先，你唔好食住，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你为咩事啊？喊咗四五个钟咯，咁样啦。 嗯。 咁我就一路抽泣住，一路同佢讲呢件事啦，咁样。咁我见到我爸表情好似见鬼咁样，咁小事你有咩好喊四五个钟啊？咁样。 大佬阿爸又唔系你俾人闹。 系啦，我嗰时真系咁讲嘅。我咩啦？真系又喺度一轮嘴喺度讲啦，咁样。然之后我阿爸就讲咗两个道理，第一就系佢闹你，佢就系想你唔开心。 嗯、 你而家唔开心四五个钟，你喺度喊到昏天暗地咁嘅款，佢屋企食紧饭开心紧啊，人哋听卡通片啊咁样啦。跟住第二个理论就系、是，咁我阿爸去翻工噶嘛，你知咩啊？做人啊，仲攰过做猪啊！我每日咁佢开始讲佢翻工几辛苦啦，咁样。咁其实第二个道理咧，我系听唔入耳嘅，因为嗰阵时我会觉得翻学最辛苦，翻工又几辛苦啊，咁样。 嗯。 咁但系第一个道理成为咗我日后呢个人生当中好重要嘅保护自己嘅机制。 嗯。 都真系好想同大家分享呢个保护自己嘅机制。 嗯。 我就当所有攻击你嘅人都系贱人啦，我哋假设。 咁如果听众攻击你？ 咁系有 point 嘅， 你系边个氹你 啫？你系有 point 嘅咁样啦，因为我会即系修正我自己啦，咁样啦，系啦。咁然之后咧，我好记得嗰一瞬间嗰个状态就系，自此之后任何人再攻击我，尤其是即系肥啊、呢啲嘢咧时候咧，我系会心入边即刻要同自己讲，如果你攻击我乜嘢，我就觉得啊，好受伤啊，唔开心啊，咁我咪中咗你招。 哦，就系、是、因为阿爸当日讲嘅嗰一句嘢， 系啊、 哦， 我觉得呢样嘢系一个几好嘅，我觉得大家以后都可以试下。 系， 你会成日俾人攻击你咩啊？ 我接受咗好耐啊，即系笑我诶只骑呢，其实好中性嘅骑呢啦，而家就大肚腩啦，样衰啦，诸如此类咯。 多谢你真系好样衰啊， 好亏咯，成日未瞓醒咯，好多呢啲咁样样嘅嘢。 但系唔知唔觉，我觉得呢啲都 都是事實嚟嘅，都唔叫人哋攻擊你啊。咁某程度上你話我肥都係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呢個修練真係好想同大家分享，即係其實真係可以試一下。即係當有一啲人講咗一啲令你唔開心嘅説話嘅時候咧，你要咁樣調翻轉諗。 嗯， 賤人，我唔會俾你得逞嘅，係咪有啲攻心計嘅飄出咗嚟？ 你想令到我唔開心？ 你又想啊？你不知幾開心啊？我。 今日 我揀呢一首系点解咧？因为其实你留意咧入边个女仔啊吓，女仔嘅歌词系一个头先嗰种谂法嘅八婆嘅谂法嚟，一阵翻嚟解释俾你听。 疯子挽着手，很感激，喜欢我十年仍不休，近日旧同学说。心六百周，很可惜，这一世未能长厮守。但事实如若告诉你，或更内疚。我爱过哈鲁吉蒂吗？似乎没有。狄更斯是漫画吗？仍然笑。情仍不枉，若路上重遇会笑笑问你近况，你每晚更新的脸书却无遗憾。离别了若伤心望，先不要每夜重返旧我，望着更好的地方，为下段爱恋吸收阳光。不到信号过两秒又再看看，你说过想联系对方，从前好吗？等于老地方，不敢擦掉再装。 就关起那间房， 犹如绝症，天天有预感，幸福即将再降。 我真的很好奇这一首《罗生门》 怎么 样 relate 到你被人说肥的过去呢？ 因为刚才其实讲的那样东西是一种 我们朋友之间都会称之为 有種八婆 mood 嘅自我保護機制啦， 是 即係自我保護，唔係我嚟傷害人啊。咁歌詞當中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好中，因為其實呢首歌應該中咗好多人噶嘛。咁但係其實喺我心目中有兩句歌詞係非常之中嘅，一句咧就叫做我愛過哈魯吉蒂嗎？似乎沒有。狄更斯是漫畫嗎？仍然少女誤會了嗎？ 哦、 即係嗰種感覺就係、是、喺你眼中，我竟然係一個中意 Hello Kitty， 同埋你以為狄更斯《雙城記》係一個漫畫嘅人，你知唔知下一句佢想同個男仔講咩啊？ 係咩？ 中意我你唔配，傷害我你唔配。對唔住啊，即係我諗係咩人聽咩歌啦。咁我喺聽首歌嘅時候，我個感覺就係、是、當一個覺得《雙城記》係漫畫嘅人同我講嘅時候，我就為咗 拜咁樣。 你唔配啊！读多啲诗先啦， 冇话你错嘅。 读多啲诗先啦。 因为呢一只歌对我嚟讲中嘅歌词咧，系你每晚更新的念书却无遗憾。我有一段时间真系不断 stalk 一个心仪嘅女仔咧，就系咁啱就系即系呢一只歌派嗰段时间。所以嗰阵时脑里边咧，每晚睇嘅时候就会好纠结啊！即系哇，呢只歌咁样讲，我又好中，但又 keep 住做，又控制唔到自己咧。 有冇人想听啊？波盛讲完整版嘅呢个故事 ，IG 破八百。阿朱伯伯， 而家已经有三百几啦，大家可以继续 search 我哋苏颂音乐。 阿朱伯伯讲阿波盛情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五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约一宗属于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另外有少过十宗初步确诊个案，包括一名国宝之家的院友。卫生防护中心说，源头不明个案涉及一名32岁女子，她上星期五开始发冷发热，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向筲箕湾一名私家医生求诊，同日到油麻地梁显利社区中心进行检测之后确诊。女患者住在西湾河加亨湾一座，在港岛东翻工，是一名文职人员，六名的家人和公司大约100名的同事需要接受检疫。政府宣布由星期五起容许举办不多于30人的本地旅行团，旅行社要先向旅游业议会登记，旅客除了用餐之外要全程戴口罩，带团人员事前要接受病毒检测，交通工具只可以坐满一半座位。另外，参加婚礼人数上限由20人放宽至50人，而公众地方四人限聚令和食肆防疫规定维持不变，为期7日，去到今个月29号。有市民认为本地游吸引力不大，宁愿和亲友郊游，亦都关注新一波疫情可能是来临，还应不应该外出游玩。有本地生态旅行社话，之前受四人限聚令而导致生意停滞，期望可以恢复部分的生意，但关注要符合获豁免条件中，例如旅客健康保险的执行细节。本港最新失业率升至6.4%，较上一次是升0.3%，创近16年来的高位。失业人数增加11,500人，到近260,000人，就业不足率继续维持在3.8%，有近150,000人。大部分主要经济行业的失业率都上升。与消费和旅游相关的行业合计的失业率较上次急升0.8%到11.7%，创沙士之后的高位。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在本地第三波疫情下，劳工市场在第三季恶化，本地疫情在九月已经减退，劳工市场面对的压力在季尾有稳定迹象，政府的保就业计划提供了支援作用。他说，由于整体经济依然疲弱，加上全球疫情仍然在变化，劳工市场在短期内仍然是会面对压力，政府已经推出历来最大规模的纾困措施，会继续密切留意情况。 台湾杀人案死者潘晓颖的妈妈到政府总部外读出递交给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的公开信，对李家超未有回应诉求感到极度失望，希望疑犯陈同佳珍惜为他认罪求情的机会，尽快今个星期五之前到台湾投案自首。協助陳同佳的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明回應，相信一切可以做的事都已經做了，現在只有等通知，如果台灣律師有進一步消息會再通知大家。他較早前證實陳同佳至今未能夠取得入台簽證，說當時接獲當局的回覆是暫時不能接受申請，又說對方沒有要求申請人親臨櫃台申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天晴，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2至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较早时啦，近住学园街桥面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咗长一阵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系接近渡船街天桥骏发花园对开。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啦系收费广场对出有少少车龙。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比较多车，龙尾湾仔街市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排到去接近纪元，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多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之前近住面粉厂那里曾经有坏车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一带比较多车些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是比较多车的，龙尾近亚街老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和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6.8至96.9 学习都可以好好玩，主持人会以轻松手法扮鬼扮马讲解各科知识，仲有多位星级导师教你两文三语数理通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港台电视31。 我收到自称是执法人员的电话，说我犯了法，要交出网上银行账号和密码，我当然不信啦。 这些是骗徒常用的伎俩，他们还会叫人在特定的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输入个人资料。 怀疑遇到骗案就打去警方防骗疑咨询热线18222，记住是18222，重要的事要讲三次，还要提醒你身边的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宇宙即将接轨。 歌入面咧系演绎一个暗恋者， 乐观而又含蓄地希望同自己喜欢的对象接近，答案未知的，但是甜蜜已备。中国编曲监制都是苏道哲，填词有黄伟文。上班两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五位，林欣彤词完毕。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好了，我们现在要呼吁一下。电话号码1872388，因为我哋逢星期二最后半个钟有一个新环节，环节名一阵6点半先揭晓，但系打电话嚟就得噶啦，而家可以打嚟，咁就系打电话嚟讲下你嘅故事，同埋拣一首歌，你觉得好 match 到你呢一个故事，我哋想听一下嘅。 系啊，我哋非常之大爱包容嘅，无论系亲情、友情、爱情，就算你想讲鬼故都得，但系你记得，除咗依嘢之前之外，都可以揾另外一首歌匹配你嘅鬼故，我哋就收货噶啦，系啦，电话号码系 1872388。 知唔知点解成日俾你讲啊？ 点解咧？ 因为我仲未记得啊，我收到音乐之前唔系好挂电话咁。 你唔好讲1872989咩就得噶啦，唔好讲人哋嗰个就得噶啦。 记得打上嚟啊！ I need an action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阿勁啊，我昨晚瞓得好差，你今晚可唔可以唱歌氹我瞓啊？ 得，你想呢一世都瞓唔着，咁我咪唱俾你听咯。波性烦恼到咧，连瞓着都瞓唔到。呢排有冇一啲令你都瞓唔着嘅烦恼？我有啊，做新节目嘅压力咯。第一次在这个时段送上严琼的 playlist 给大家，第一首选来 9M88。 秋冬生日 night， 不想和你 say goodnight。 秋冬生日 night， 要让我心跳加快。的心也会怎么猜，望着你们背影，那朵多半的梦境，分不清黑与白，都是荷尔蒙在作怪。他们曾有九头身的称号，观众都拍手叫好，想要握手，想要拥抱，都需要等待叫好。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一点都不奇怪。 Why？ Tracy 爱兜风遛狗，炫耀他的行头。 Two，Linda 是他小喽啰，羡慕嫉妒都藏着不说。 Three，Catherine 神经兮兮，怕世界末日会来临。 Four is five，B and J 是有达以上恋人未满。 Six，Victoria 的秘密没人知道，廉价香水散发爱的讯号。 Seven，Joanne 踏上爵士乐却没有红。要去买大脚桶啊啊！ 你 下有一点拉撒，卫生棉乱丢都无关痛痒。 Nine， 原来只想要一点爱，上 Tinder 却没人来。 就都是日奈，知道生活很无奈，人生不吃喝喝饮料就能爽快。就都是日奈，胶原蛋白已不在。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一点都不奇怪。 Why？ 他们是九头生日奶。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一点都不奇怪。 Why？ 他们是九头生日奶。 阿琼第一首揀嚟啊，九 M 八八作品。嗰个名称叫做九头新人来，好单纯，希望你喜欢我嘅音乐选择。可能国语歌多咗少少，唔会全部都系嘅。但系呢一首歌咧，原唱九 M 八八系近期台湾非常之红嘅爵士女星。爵士女星之后呢，为你介绍啊，都是阿琼近年非常之喜欢的一位 Lo-Fi 女星。 It's 5 AM, can't fall asleep again, trying so many ways, counting from 1 to 10, feel the pattern of breath, soon turn off my brain, and I dream about you, and I dream about you.Till the morning come and you're gone. It all went so well. I wish time would stop when I turn up the alarm clock. 唱的歌手名称叫做坏特，好坏的坏，特别的特，那个名称叫做睡不着，在歌词当中很多人一样啊，陪波成睡不着。 Your pretty face caught my eye when we first met, just you and me, we're going out today, we're talking smoothly, you took up glasses, I saw your eyes in Bella Green.Till the morning come and you're gone. It all went so well. I wish time would stop when I turn up the alarm clock. 唔着咧，可能系好多都市人嘅通病嚟嘅。简尼怀特作品嗰个名称睡不着，但系睡不着嘅你， 会唔会第二日都好难有精神，好难享受新嘅一日呢？之后欢迎我哋今日嘅访问嘉宾。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送咩字俾我哋加分啊？ 听清楚，唔好吓亲。人生何处不相逢云烟？ 好诗好诗，哎呀大师你好有才华嘅啫！ 我从来未见我哋嘉宾有咁迷茫嘅样嘅。 点解咧？ 我哋欢迎咗今日嘉宾先。 冯允谦， Hello. 人生何处不相逢允谦。 头先咪真系你读咩嚟噶？ 唔系啊，我细佬嚟噶嗰个。 正喎、 啊、 把声。 同埋嗰系我家姐嚟，咁你听唔 听得？唔信你哋咯、 啊。你听完有咩感觉啊？我想知道。 我初初唔明得系你哋把声嚟啊。 系啊，我想知阿朱，你听唔听得明啱啱嗰句“人生何处不相逢云烟”？ 系，something about 人生咯。 你做咩将个字讲翻出嚟啊？ 即系咪 life 系？ 诶，但系系 OK 嘅、哦嗯，你算就系中咗三成噶啦。 哦，咁几好啊。 系啊，但系其实本来嗰样嘢系何处不相逢咧？ 這個不識 是啦，咁其實佢意思就係講人同人之間，就算分咗手、嗯，都會喺某時某刻再相遇嘅緣分嘅，係、哦、就係咁奇妙嘅。係 啊， 佢本來嗰句嘢係人生何處不相逢，咁、今日你喺度啦，所以就變成咗人生何處不相逢雲煙。 多謝我哋嘅中文老師幫我哋解釋。 多謝你啊， 因為每一位上嚟嘅嘉賓咧，我哋都會用佢個名咧去為佢諗幾隻字變成一個 sentence 嘅，就啱啱嗰一個。 真係好多功夫喎、啊，要、 欸、最大功夫嗰樣嘢嚟緊啦！ 係啊，呢個真係 你而家可以即刻打開嚟睇下。 係啊，即係打開，即係送俾你㗎。 呢、這個好哇，好靚喎！呢、這個喂，因為你哋個樣喺度， 你睇唔睇到啊？ 好 cute 啊！ 認唔認得啊？ 認得 呢一個咧就係、是、一個橫幅啦，上面就寫咗咧我哋今日嘉賓馮允謙個名，同埋頭先為佢提係啦，人生何處不相逢允謙，係 啊冇錯， 係啦，呢個係我哋嘅監製卡文咧為我哋寫嘅呢一個 重金禮聘㗎，好貴㗎，呢、啊這個真係可以送俾你㗎， 係真係送俾攞翻， 真係送俾你㗎， 咁我已經翻屋企啦， 係啊係啊，呢個卷咧佢如果要抌都放啲。 我唔會抌㗎，可唔可以直接攞你哋嘅簽名 咧？ 梗係 冇問題， 冇問題，有幾開歌手問我攞簽名， 簽埋佢啊！我幫你捲埋先。 係啦， 我哋今日因為就係講呢個人生何處不相逢嘅故事啦、嗯。緣分呢啲事情喺你心目中有冇啲好微妙嘅一啲嘅重遇嘅故事咧？ 有一個嘅，有一件事嘅。咁嗰件事咧，我講翻，其實我記得我係好似我曾經我係好似17岁嘅时候，我就翻嚟香港就做咗呢一个科技大学嘅 internship 啦，就系、是、做两个礼拜嘅。 系做咩嘅工作噶？嗰阵时 其实那个 internship 咧系读书嘅，即系我未入大学之前咧就即系翻嚟香港参考个其实大学，睇下中唔中意，有冇机会即系入依间大学读书啦。咁嗰阵时候我翻咗嚟，翻咗两个礼拜嘅。咁係一個 program 就好多唔同嘅即係學生啦、 嗯， 都好似我咁樣嘅，即係未入大學啦。咁於是咧就我認識咗一個女仔，但係淨係 friend 嚟噶啦。我要、okay. 我一定要 clarify 呢樣嘢。 你驚俾人哋聽到嘛？ 冇興趣啊！我哋對即係對對方冇乜興趣。 咁多年都冇 friend 嘅，完全冇嘅。OK， 嗱，唔好諗太多。 佢純友誼啊！呢個世界話你聽。 但係嗰句唔好諗太多，唔係同我哋講 嘅。嗱。咁於是咧就認識咗呢個女士啦，咁就 三疏度叫人女士，你俾個名佢得唔得？ 係咪叫 Annie 啊 ？Annie 咁我認識咗 Annie 呢個朋友啊，咁就隔咗一段時間就我就翻加拿大啦，就喺加拿大讀書。咁、我記得好似我讀咗第一年大學之後 second year。佢就同我講話，佢就想翻嚟，即係想嚟我哋嗰度，我個加拿大嗰個大學讀書。咁就我哋見面嘅時候就有傾偈啦，又有時有 hang up 啦。咁因為我自己讀書唔係好叻，咁所以我係需要好多時間讀書。咁於是我就好勤力讀書，就慢慢就我哋嗰個距離就即係越嚟越疏離啦。 嗯， 係啦，咁就冇見啦。 畢咗業嘅時候就翻咗嚟香港參加歌唱比賽。咁我參加呢個比賽，我就唱歌啦，唱歌好耐，即係工作啦。咁呢個朋友就唔見咗，冇再聯絡。 冇聯絡㗎啦。 咁於是咧，我記得好似四年前，我就喺條街就我就拍劇，就演一個 busker 嘅。 OK。 咁我就要唱歌啦，掃吉他。咁我記得我哋 hear 緊嘅時候咧，咁就有一個女士啦， 不知名嘅女士， 有個女士咧就同我講，佢話：喂。阿 J， 喂 ，Hello， 你点啊？好耐冇见，就系、是、一望就系 Annie 嚟嘅，就系嗰、 哦 就是、个女仔嚟嘅。 你一眼就认得翻佢嘅， 即系佢系好 special， 即系佢个样系一定会认得。你睇到一次咧就会认得。咁 有啲咩特色系一睇就认得噶？通常人哋话一睇就认得，好似我呢啲咁样。 佢好肥咯，咁样你就会认得阿 Kira 咯。 第一集你咁样讲。 喂，嗱，我想讲咩？都几细粒噶。 哦，细粒的色色嗰啲， 系啊，咁、可能系即系四尺啊，四尺几啊，所以其实 四尺好， 系四尺 冇咁少啊，四尺系差俾人嚟嘅喎，四尺应该 系比较细粒啲嘅，差唔多， 咁认得 五尺到啦，五尺到啦， 啊， 一百六啊零， 我未必差唔多左右，咁所以呢个女仔咧，我就认识，即系见翻佢啦。咁我同佢傾偈，原來佢唔係喺香港住嘅，即係佢翻咗嚟香港就係探親。佢其實係喺澳洲住嘅，已經結埋婚添嘅。咁所以嗰一次見到佢，我話：喂，真係我哋真係好緣分喎！咁不如我真係 exchange 翻個 contact 啦，咁就加咗對方喺 Facebook 咯。 但我想知咧，你見翻一個認識咗好耐嘅朋友啦，咁你見到佢喺你眼前嘅時候，佢嘅人生階段唔同咗，因為佢已經成家立室咁樣啦嘛。你嗰個 impact 會唔會都大咧？你覺得 會唔會大啊？我覺得好，即係等佢好開心咯、即係揾到一個佢自己係可以同，即係一世同佢一齊過。我又但係 at the same time， 我覺得自己，哇，其實我係咪真係咁老咧？係咪應該真係要 settle down 咧？係咪要結婚咧？係咪要生仔咧？我係即係第一次都咁樣諗嘅。係， 但有冇答案咧？而家即係啱啱你呢個問題。 有啊，其實我已經講過我結婚噶啦，就係、 是。 系因为疫情啊嘛， 系啊，因为疫情就结唔到，即系完成唔到。咁但系睇下出年点咯，因为而家情况真 系 好唔 steady。咁因为我自己就我嫲嫲咧，佢喺加拿大住嘅，佢系九啊三岁啦已经。 哇！ 咁我系好想去参与我婚礼嘅。咁所以我觉得佢系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人物，佢一定要喺度啊。咁所以我希望疫情冇咁。即係冇 嚴 重，係咯，冇咁嚴重嘅時候，希望可以即係真係有一個真正嘅婚禮係佢可以參與咯。係、啊， 到時我哋就可以鄧你開心啦，就好似你當日鄧你嗰個朋友嗰、那個女士咁開心一樣。 我哋就可以檢討一下，誒、哎，我係咪真係咁老？差 唔 多。 唔老唔老，其實我而家知道，其實咧結婚唔係代表老啊， 係 代表成熟咯。 哦，即系话我哋两个幼稚啊？ 唔系啊，唔系咁样啊，系唔同嘅成熟啊。 你讲成熟同老有咩分别啊？咁 即系呢个成熟系即系你系唔使出去即系玩啊，同埋你真系系 ready， 即系揾咗一个人， 系 你系 ready 同佢喺呢个生活一齐过， 哦， 过日子咯、啊，系、啊。 所以你都 feel 到自己而家系成熟啦， 喺呢一方面系咯、啊。 时间来到地球最终一周，即将进入倒数，不需多点算着退路，我热线聆听哭诉。逃生的方舟也早被击沉，信众四散教堂终于熄灯，来远看末日到临。We gotta live it up。还有时间，未来尚有七天，可选节目庆祝。想家中耍废就继续，永欲有谁会记录？明天冰川蒸发，阴晴不定，冻结暖化都镇定。毕竟能见你就是太平。We gotta live it up。Just a little 听过有冯允谦嘅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开始倒数》。咁啊，一阵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继续会有我哋今日嘅嘉宾，我哋帮佢提咗个名，就系、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允谦。咁一阵新闻翻嚟之后咧，就会介绍佢嘅新派台作品《A New Day》嘅，咁啊可以留意住啦。另外，电话号码1872388，我哋开放紧封烟，打嚟讲下你嘅故事，同埋拣一只歌，你觉得好 match 你嘅故事，等你哋。 泰国国会下议院将会举行特别会议，试图为连日的学生示威寻求解决方法。议长川立派表示已经同意举行会议，寻求解决冲突。总理巴育已经表达支持召开国会特别会议。泰国自七月中以来，全国各地都有反政府抗议，集会的规模和频率增加。他们提出总理巴育下台、解散议会和重新起草宪法，以及改革皇室等的诉求。另外，泰国一个法院通过法令裁定一个网上媒体平台发表违反当地紧急法的内容，禁制平台的运作。泰国的数码部门发言人说，那个媒体平台上载虚假信息，平台包括网站和社交媒体等所有渠道都需要暂停运作。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吕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天晴，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2至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啦，喺屯门公路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豪景花园段快线有意外，塞到去加龙村嘅。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豪景花园段因为有意外啊，快线受阻，塞到去加龙村。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咧都好多车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嗰边，咁香港仔隧道北行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排到去九龙塘多实街，龙翔道个龙尾就去到彩虹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去九龙方向龙尾喺电话机楼。咁啊，港岛路面咧，而家半山嘅马纪仙峡道近住梅道上山方向都好多车啊，龙尾去到花园道近住科达中心附近。湾仔司徒拔道落山就近住皇后大道东，一路去到纪元段咧，而家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九龙方面啊，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九龙塘绿伦街去到亚皆老街段咧，现时都系多车。太子道西天桥近住九龙城交汇处来往方向都繁忙嘅，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住油站。 观塘道近住彩石里段来往方向亦都系多车嘅，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去到九龙湾启业村附近。新界咧大埔公路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嗰段咧来往方向就多车啦。而去上水方向咧龙尾就去到美林村附近。安全车速报告由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同埋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过有我，送过 何处不相逢云烟？ 时间嚟到下昼嘅六点零九分啊吓，咁啊再讲一次咧，我哋今日六点半之后会有一个新嘅环节嘅，咁啊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将你嘅故事咧同我哋分享，最紧要系拣到一只歌，你觉得同你个故事好 match 啊，或者你觉得个故事本身同只歌有关嘅，都可以打嚟1872388。咁啊，继续我哋今日嘉宾啦，系有冯允谦嘅。 咁今日咧，请阿 J 嚟咧就头先玩咗个人生何处不相逢啦，之后咧就要介绍新歌《A New Day》。 系啦，咁我哋就会用一个特别少少嘅方法啦，即系去讲呢一只歌嘅。咁啊，预先我哋已经叫阿 J 咧谂定三个呢一只歌，你觉得最大嘅特色啊，你最中意地方，我希望人哋会即系留意到嘅。咁我同阿琼咧就会各自都有一个谂法对呢一只歌，睇下会唔会中到你心目中谂嘅嗰三个。 好啊，咁我咪随便可以讲啊。 你俾我听 我先。OK。 好心急，好心急。 OK，sorry，太心急啦， 要成熟啲啦。好啦，阿琼讲先啦。 咁我讲先啦，我觉得其实呢个首歌咧，其中一个我觉得好特别嘅地方系个 MV。 嗯， 因为其他人啲 MV 咧，即系你听歌手话拍 MV 好辛苦，通常都话好辛苦啊，由天光拍到天黑啊咁样。咁我相信呢个 MV 咧，应该调翻转， 由天黑拍到天光， 系咪？咁另外一样嘢就系都有睇 Instagram 讲啦，着一条好紧嘅牛仔裤， 好后悔， 着一条太紧嘅牛仔裤喺度山度跑20几次咁样样， 系好鬼攰咯， 但系其实个效果好靓啊， 效果好 靓， 真系值得嘅， 系， 净系下次之龙唔好着咁紧嘅条。 系着沙滩裤咯， 松 少少， 松少少。 New Day 新开始咁样， 系啦。嗱，阿琼就估呢样啦。咁我觉得呢一只歌俾我嘅感觉咧， 嗯， 系喺嗰个作曲编曲嗰个位置啊，反而系， 哇， 系啦。 Okay. 因为我觉得嗰个好听嘅位置就系咧，即系前半段一开始，譬如 acoustic 啲咧，就有你平时睇你弹啲 live 嘅嗰种感觉啦。嗯、然之后咧，就真系有一种好似。就嚟太陽要出嚟啦，個天由黑轉到光，我覺得呢一樣嘢咧講好容易，即係譬如做一隻歌，你想要一隻咩歌啊？臨天光嘅時候嘅 feel，但係你要將佢變成一個 melody 同旋律，我聽嘅時候都聽得出，我覺得呢樣嘢超級難，所以我覺得係嗰個編曲同埋前面好似一個大草原咧，係啦，跟住慢慢開始到。 去到後面啦，跟住加埋 JMY 嗰啲 beat 嘅再重啲啊，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好精彩嘅、我就覺得呢一樣好中意。 哇！ 呢兩樣就我同阿瓊估關於 A New Day 呢一隻歌，我哋覺得係啦。 其實兩個都啱嘅、兩個都係我想分享嘅嘢，因為首先我講下編曲啦，因為編曲真係搞咗好耐。因為原本係揾咗 Dusty Ball 一個成員阿 JMY 同我一齊編嘅，咁啊 JMY 係第一次即係佢編咗第一個 version。第一個版本一個編曲先啦，咁佢編完，咁我今次個監製 Randy 佢就一聽嘅時候，佢就覺得好似呢個編曲雖然好 groovy， 但係其實佢對呢個信念呢、這個主題啊，即係成隻歌嘅主題，即係冇乜關係啊。咁於是 Randy 其實佢就喺屋企就編咗15个唔同嘅版本啊， 15个 係啊，去做咗15个唔同嘅版本。 我想首先問係話同個主題唔同，即係話 A New Day 呢家有嘅概念係有。即係俾編曲係做咗出現先嘅 嗰個主題，我係記得我錄音嘅時候係有咗嗰一句 ，Whoa God have faith， 咁有咗呢一個，我哋先編嘅 嗰個版本同你個版本。 Whoa God have faith， 你嗰個激情啲嘅， 多謝你。 OK， 但係個編曲咧，因為我哋講嘅係信念啊嘛， 係。 咁信念嗰個 topic 其實係好大嘅，咁所以你想 cover 呢一種嘅 topic， 你個編曲一定要配合到，咁所以我哋需要一個好澎湃、一個好遼闊嘅編曲。咁但係 JMY 一做嘅時候咧，就好似唔夠澎湃咯， 即係佢係 chill 啲或者 groovy 啲嗰種嘅 ，chill 啲 groovy 啲啊。 OK， 咁所以 Randy 就話不如我哋加多啲即係非洲鼓啊、唔同嘅樂器落去，令到佢即係嗰件事更加澎湃啊。咁佢就做咗15个唔同嘅版本，咁佢做完咧，我就听嘅时候，我觉得哇，我中意一个版本，咁但系嗰个版本我都觉得好似差咁啲嘢，咁所以于是咧，我就去翻阿 JY 之前第一个编曲，我攞咗佢编曲，攞翻阿 Randy 最近俾我嗰个编曲， 系 就 mix 埋一齐，再加我自己元素落去，系、啦，咁、 哦、 先变成你而家听紧嗰个版本，即系有啲声我想同大家分享， 好， 即系好似譬如你听到即系有啲非洲鼓啊，或者可能入面隻歌嗰個副歌咧，其實佢有好多聲音咧，可能你一聽嘅時候，你覺得哇，你未必會留意到，但你 feel 到係喺度嘅。呢個係一個印度人咁樣唱嗰啲、另外咧就有個笛嘅。 哦，耶，係 你有冇聽到呢個笛啊？ 我唔知啲叫點樣形容，我聽到呢啲聲啊， 叫笛。叫做 Native American Flute 啊。 OK， 係啦。咁佢係之前嗰啲美國好耐好耐之前嗰啲 原住民嗰啲 ，sorry 原住民 係嘛？ 係啦，原住民嗰啲人咧，佢哋就會係彈呢啲咁樣嘅樂器咯。 哦， 咁所以我覺得初我哋未有呢啲嘅元素，我覺得好似爭咁啲嘢，即係好似周圍都，但係未去到嗰個位喎、咁我就於是就即係喺屋企就就揾好多唔同嘅聲音啊，去試咁，最終就試到呢個版本。 所以我覺得感覺就係當 rapper。阿Johnny出咗嚟之後咧，跟住 JMY 平時嗰啲 beat 嘅嘢咧就重翻啲啦，就好似你由大自然咧經過個 rapper rap 完之後咧、就 去 翻 城市 啊，我有一個咁嘅感覺。 係噶，我哋想係做即係做成一個，即係我覺得嗱音樂上，我覺得音樂點解好玩係因為你係有好多唔同嘅嘢，即係可以做嘅，好多唔同嘅元素嘅，即係譬如好似今次你用啲好舊或者好 ancient 嘅民族嘅樂器配合埋一個咁 modern 嘅感覺嘅啲 beat， 你會造成一個唔同嘅感覺，咁所以我哋又有大自然，又有呢個城市嘅 feel， 所以我覺得係正係即係一聽嘅時候你覺得嘩好似好得意喎，但係有 work 㗎喎， 係夾㗎，即係要戴住 headphone 聽清楚裏面每一個 track 呢，即係盡量聽到嘅話就有呢種感覺， 係 㗎 OK， 咁我呢、這個就都中啦。 等陣我想講啲嘢添，我未講完。 好啊， 嗱，咁所以個編曲咧，我就想講，其實係我發覺，即係因為疫情之下咧，我就好多即係啲和音啊，啲和音同埋即係啲聲音啊，嗰啲樂器，其實我發覺喺屋企都做到嘢嘅。依一隻歌，我嚟緊仲有一隻歌，其實啲和音都係即係我喺屋企錄咯。咁我錄完再 send 翻俾我個監製，佢再 tune 翻 fine tune 啲嗰啲聲音啊聲啊，咁就放入去呢個 track 度咯。 仲有學到嘅新嘢。 係啊，即係有時係逼出嚟咯，有時你平時可能會喺 studio 錄，咁但係今次因為疫情咁喺屋企錄，其實我發覺 OK 嘅喎，都可以喎。係啊。 OK， 呢個編曲呢個得意，都知道頭先個 Native American Flute 係用到呢、這個，係你又代住咗呢個。 好嘢喎，你記得喎， 我認真聽噶嘛，你會睇錯喺度。 我啲講到我冇咁樣。唔係，我哋之後到我呢一 part 啦。 MV 嗰個你都話 係。MV 嘅嗰 part 都覺得辛苦嘅喎，係嘛 ？MV 嗱，我入行以嚟其實未試過一日咧拍。日出同埋日落， 嗯， 即系我哋嗱，我哋拍完呢、這、一个呢一转咧，即系拍咗日出先日落咧，我哋发觉我哋好傻，点解我哋唔拍日落先拍日出咧？嗱，有个分别嘅，你拍咗日落先，诶，咁佢就夜晚天黑， 系， 咁你系过咗唔知几多个钟啦，即系 around 可能 五六个钟咁样 啦，其实可能八个钟啦， 七点到阳系咯，差唔多咯， 八个钟，咁就。即系就系天光 日 出啊嘛， 系 咁你一即系嗰个一出嘅时候，其实咧你唔使惊话，哎呀，佢个嗰个嗰个日出冇咗噶嘛，即系会喺度，咁你咪多啲时间拍嘢咯。咁、 哦、 但系因为我哋调转咗，我哋拍咗日出先日落，咁我所以要起身嘅时候要更加早， 系啊， 同埋日落嗰度就冇得唞啊，就要早啲去拍啊。 所以你个样咁醒神，我就觉得好劲啊！你咁 所以嗰日咧，明白？所以嗰日咧系超攰啊！但系一睇到个 MV 系真系值得， 系好 真系值得嘅。同埋我嗰度咧，我记得系有两个，我想分享有两个奇迹嘅。 嗯， 咁一个奇迹咧就系我哋拍 MV 嗰日咧，我哋就第一个地点就上咗去大帽山啦。 嗯， 咁喺大帽山嗰个位置，其实原本就睇唔到日出嘅。 嗯， 哦， 同埋加上嗰日个天气好差，落雨又有好多云啦。 嗯。 咁我上去拍嘅时候，我都有少少即系，唉，即系咁早起身，但系又冇得拍喎，咁点算咧？系啦，嘥咗啦。咁但系咁啱，我哋就即系隔咗一个钟头， 系 咁即系见到个阳光，我哋就即刻哇，原来呢度有睇到阳光啊，见到日出，咁我即时就拍咗啲 mime shot 咯。 嗯， 咁就好开心，拍完就翻咗屋企，唞咗我谂可能半粒钟，咁我瞌咗一阵啦，咁我就起身啦，望出边。落緊大雨啊！ 哇， 系啊， 真系好彩， 系落緊大雨，所以我就打俾我经理啦。咁我经理其实系仲瞓紧觉，系咪帮我电话？咁我就应该好攰啊。咁我话诶，唔好即系继续化妆整头咧。咁、 嗯、 整完咧，仲落紧雨、啊。咁于是咧，我就等咗一个钟，就同我哋嗰个导演，我哋就倾偈，就话诶，决定去唔去拍咧。咁隔咗一个钟头之后，我就话。其实我哋已经又有妆头，咁我哋今日已经咁早起身，咁我哋即系唔好理个天气点啦，我哋拍埋佢啦。 系， 咁于是咧我就唔理啦，就去咗个地点，仲落紧雨，但系呢个系第二个神，嗰、这个 miracle 啊， 系 呢个奇迹，就到咗个地点，一到咗地点系完全一滴雨都冇， 哇， 一滴雨都冇，同埋系阳光系好好啊，咁所以我哋就好即系我好开心啊，咁去到咧我就即刻要带嗰啲嗰啲爬山嘅手套啊， 嗯， 系， 咁就要上山。咁我上山嗰一程咧，系好鬼攰，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又落雨又湿啦，又要孭住支吉他，同埋最弊咧就系着咗一个好紧嘅条裤， 就系嗰条 嗰条死人牛仔， 嗰条死人牛仔，我真系即系我想烧咗佢啊！ 系咪你自己拣嘅？ 我真系好啦。唔係，因為咧佢嗱佢 styling 就問，哎，你有冇啲即係比較係即係啲牛仔褲係可能係 light 啲啊？ 係， 咁我就話冇喎，全部啲牛仔褲都係黑，即係好黑嘅，有黑色啊。咁我話，哎，我淨係有一條啊，但我唔知啱唔啱著，我試下。咁我著上都 OK， 咁我又冇諗到話要行山，我以為即係行幾級咁樣。 係， 但係唔係 又 要 行， 又要戴手套，同埋有幾個 shot 咧，又要行上，又要行落，又要行上，又要行落，行咗四廿幾次。咁所以我條褲咧係緊到我幾驚爆胎啊！ 咁我哋就有第三個奇蹟可以講。 係 啊，爆胎你都睇唔到咁樣。 好彩冇，好彩冇 ，OK 嘅。 所以呢個 MV 係即係拍得辛苦，大家就聽到啦。 但係好值得啊！ 係好值得，我係要多謝 Welby， 因為係佢幫我拍嘅， 佢導演嚟嘅， 佢導演，同埋要多謝佢個 team CrossFit。 Crossgate 系、 嗯、啊，所以大家睇到个 shot 即系影到香港咁靓嘅风景就 系 咁样啦。 系啊， 咁但系仲有一样咧，即系我哋两个都估中咗啦。仲有一样你都准备咗，关于呢只歌你都好希望人哋会留意到嘅一个特色嘅位置，仲有一个系咩咧？ 呢样嘢好紧要嘅。咁我想讲一下录音嘅过程。 系， 其实录音嘅过程系好舒服嘅。 嗯， 咁其实嗰个 Oh God I Have Faith， 其实嗰个 Oh 咧 唔係我自己一個唱嘅， 係啊， 我哋都係一班人唱 嘅。我就想知有咩人 係邊個唱的。 嗱，咁有我監製啦 ，Randy 啦，有佢個 sound engineer 啦，咁我哋就強迫埋我哋個 A&R 阿 Vicky 就一齊唱，因為 佢都唱和音嘅， 係啦，因為 Vicky 唱和音，同埋佢每一次我錄音，佢都會喺度睇住，咁佢就會 make sure 即係好多嘢都係 go 好 smoothly 啦。咁我就強迫咗佢一齊唱，咁我反而我唱嘅時候，你唔係就係唱一次啊嘛，你唱幾次，同埋每一次個 variation 都唔同嘅，即係譬如可能有啲 whoa 要係高音啲嘅 whoa versus 有啲可能係要 manly 啲。多啲 chest tone 就要哇，咁所以聽個效果出嚟咧，就有啲層次，有好多 layer。 但大家點樣去拿捏嗰一個層次咧？即係大家去唱嘅時候， 哦，我哋係淨係我哋啲男仔啊，就入咗去做嗰啲哇 啊， 咁有兩三次就係揾埋 Vicky 一齊 加咗女聲落去， 哇咁樣咯，令到佢嗰個層次唔同， 然後就將大家嘅 track 就擺埋一齊咁。 係啊係啊， 哦 ，OK， 係 啊。 咁去到嗰個通上面，因為譬如頭先一路講嗰個編曲嘅感覺就係、是，因為你由夜晚去到天光，其實係一個好似由油去到精神啊。咁喺你要唱嘅時候，你需唔需要自己？即 chorus 兩段其實已經個時間已經唔同㗎啦嘛， 係唔同嘅，因為佢要求咗啦，因為份詞一初嘅時候一開其實係幾 dark 㗎嘛， 係啊， 咁我就話 一嚟就烏鴉啦，仲係 啦烏鴉，咁話好似未天光好 soft 㗎嘛， 係啊， 我哋初初唱烏鴉那聲音其實係 soft， 同埋諗緊我個 picture 喺個腦其實係天黑， 係 咁慢慢你 feel 到好似慢慢天光啊。就係咁樣嘅感覺， 因為今次呢隻歌嘅 team 其實仲有另外兩個單位，其實都想講嘅，即 T-Rex 啦，同埋 rap 嘅 Johnny 啦， 係啊 Johnny 係啊 T-Rex 係好好，因為知道中文唔叻，所以佢即係佢寫嗰啲嘢咧會直接啲同埋 straightforward 啲，所以其實一聽就容易啲 get 到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係 T-Rex 係叻係依樣嘢，同埋佢係好有佢會好用心咯、啊，同埋我俾咗一句佢 ：When one door closes, another one opens、okay.。咁我知道咧，翻譯嗰個係叫天無絕人之路，就係嗰、那個。 O、okay, K， 所以就佢就由呢、這、一個拎住呢一句，佢就 知道就係、是、寫咗依份詞啊。 哦 ，O K， 咁再加埋 rap 啦 ，rapper。 哇，阿 Johnny， 因為其實之前我出咗係啦合作過嘅 Push the Mic， 係啦，咁就揾咗 Johnny 一齊合作。咁我覺得佢把聲係好有嗰個節奏同埋嗰個 swag 嘅。同埋你一聽，你會覺得係你會認得嗰把聲啦。其實佢寫啲 rap 都好有深度嘅，同埋佢寫得嚟咧，佢啲 rap 係型型地咧，又唔會太僆咯。咁所以咧，我好幸運又再今次又揾到阿 Johnny 幫我一齊去做呢一隻歌。 係呢一隻歌係 New Day， 咁就俾到聽嘅人一種激勵啦，一種盼望啦。但喺你自己身上咧，你有冇喺即係成個嘅創作製作過程去到，你諗翻有一啲嘢自己係即係激勵到翻自己喺自己身上？ 我有㗎，即係呢一隻歌點解會係即係頭先都講過，每一次聽呢一隻歌同埋睇個 MV， 特別係睇個 MV， 我會好感動。即係我有時我會諗嘅，我唔 sure 我呢、這個即係可能唱歌呢個事業可以做幾耐啦，都唔知將來會點，都唔知會唔會繼續喺香港住。咁但係如果有一日我真係唔做歌手，我或者我去其他地方住，好多回憶啦喺香港，同埋香港係即係帶咗好多好多。好开心嘅回忆俾我，系啊， 因为我记得问过你咧，曾经有冇谂过即系做音乐唔系喺香港，而系去其他地方咁？咁但系你话你都好坚持，好想喺香港呢个地方， 想噶， 系 都想噶。咁、即系我都唔 sure， 因为我都想结婚 settle down 咁咧，咁要睇下点咯。系啊，系啊， 系啊。 因为你知啊，即系你唔系单身嘅时候，你就唔可以净系自己想做乜嘢就想， 要理埋另外嗰个啦， 要理埋嗰个噶嘛。系啊。 咁佢咧，佢有冇啲咩嘅谂法咧？对于之后嘅日子， 佢啊，因为佢家庭其实喺外国住嘅、 嗯， 即系加拿大住嘅，咁佢都有谂住即系想快啲搬翻去啊 ，settle down 啊。咁我系觉得呢个选择系一个好嘅选择，因为我系中意佢，因为其实佢系好关心屋企人嘅。 嗯。 咁所以我覺得我係尊重呢個 decision 咯，咁所以將來我就唔知會係點，咁但係即係而家我係仲 treasure 緊我每一即係個時間喺香港做緊音樂呢個時間，咁所以我會繼續努力去做咯。 係，因為如果之後再結埋婚要處理就佢又想翻加拿大，但你又想香港做音樂就難搞噶啦，到時 都係噶，所以就到時先算啦， 先算啦。呢隻歌咁有希望，我哋唔好講 呢啲，你唔好講呢嘢得唔得啊？咁有希望。 我关心你，我担心冇得听啊，知道你明唔明啊？ 我知道我知道，OK OK。 但呢只歌咧，大家可以即系听完呢个访问之后，再细心品尝，无论系曲词、编监各样嘢，加埋个 MV 成一体咧，因为阿 J 都系有份参与喺当中，你就会知道成个创作系点。呢一首佢自己 IG 度咧，系成。十三个零啊！佢个 love 系有十三个零，我有数过。 啊、你数过？ 我数过，我都数啊！ 你咁劲嘅 人啊！ 我都冇数，我写嘅时候就写。 我知你系咁讲啦。 零， 系有 ten trillion 嘅 love 喺里边嘅。 Yeah， 首人 New Day， 今日多谢冯允谦。 Thank you。 阿姐啊，下次可唔可以揾埋我一齐帮手唱嗰啲和音？我好中意呢啲噶。 我哋嘅音乐节目主持人好无聊啊！ 好爱音乐啦，听我有冯允谦最新派台作品啊 ，New Day 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最新失业率升至6.4%，较上次升0.3%，创近16年嚟嘅高位。失业人数增加11,500人，到近260,000人。就业不足率继续维持喺3.8%，有近150,000人。大部分主要经济行业失业率都上升，与消费及旅游相关行业合计嘅失业率较上次急升0.8%，到11.7%。创生市之后的高位。本港新增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宗属于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另外有少过10宗初步确诊个案，包括一名国宝之家的院友。卫生防护中心说，源头不明个案涉及一名32岁女子，她上星期五开始发冷发热，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向筲箕湾一名私家医生求诊，同日到油麻地梁显利社区中心进行检测之后确诊。 政府宣布由星期五起容许举办不多于30人的本地旅行团。旅行社要先向旅游业议会登记，旅客除了用餐之外要全程戴口罩，带团人员事前要接受病毒检测，交通工具只可以坐满一半座位。另外，参加婚礼人数上限由20人放宽至50人，而公众地方4人限聚令和食肆防疫规定维持不变，为期7日去到今个月29号。有市民认为本地游吸引力不大，宁愿和亲友郊游，亦都关注新一波疫情可能来到，还应不应该外出游玩。有本地生态旅行社话，之前受四人限聚令而导致生意停滞，期望可以恢复部分的生意，但关注要符合获豁免条件中，例如旅客健康保险的执行细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天晴，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2至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情况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跟住北拱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加士居道天桥。另外，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博围嘅快线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已经去到米埔。咁至于较早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豪景花园快线嘅意外就清咗场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过咗加龙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是车多的，龙尾一路排队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接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深马实道，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还有就是伟业街近上二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为咗舒缓低收入住户嘅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四人或以上的住户可以由现在至11月30号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好了，我们卖了个关子，一路叫大家打来1872388，是啦，就是一个想听大家故事同埋拣一只歌来 fit 这个故事的一个环节。 那 究竟这个环节叫什么名字呢？是啦，究竟 Jingle 会点呢？这个时候我哋一起揭晓，大家俾心机啲听，识得笑应该几好笑。 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做咩差人个名啫 ？Sorry， 人哋系共鸣，我哋系冠名， 冠名，冠名， 冠名，冠名。等紧你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听真啲。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冇错，我哋呢个环节系叫做骚动音乐 有谁冠名？ 希望听众你可以用唔同嘅渠道，包括1872388 Facebook 专页 或者 IG inbox 我哋， 系啦，可以 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 我哋系咪用翻呢啲声啊？ 冇啦。 系啦，咁所以咧，头先一路我哋呼吁电话咧，都收到一啲听众嘅电话 message，大家咧系可以继续嘅。咁星期二就1872388就开通接啦。咁就 Facebook 同埋 IG 咧就全天候，任何时候， 冇错。 你有故事想讲，你可能而家听到未得闲，今晚翻到屋企，你咪 send 嚟俾我哋咯。 系啦，我哋之后都会联络你嘅。 冇错啦，咁但系咧，今日第一集咧，我哋已经有听众喺电话旁边，我哋即管听下佢故事系点啦。喂 ，hello， 我叫阿 Joe 啊， 阿 Joe， 阿 Joe 哥， 嗱，系你好，你好，你好。 咁啊，我哋呢个环节咧就系即系听众打电话上嚟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咁究竟阿 Joe， 你想冠你嘅名赞助俾我哋嘅故事，究竟系一个点样嘅故事咧？ 事源咧就系、是，我入咗嚟呢一间公司三年啦。咁咧，我入去嘅第一年嘅时候咧，佢就有个歌唱比赛，咁咧就系、是、要求啲。所以同事啦，咁就拍啲片，咁就擺上去我哋嘅 Instagram 嗰度，咁就全世界分行啊，或者全世界同事咧都可以去投票嘅。 系大公司嚟噶喎，真系咪啊 ？OK 啦 ，OK 啦。 如果唔系点会用 Instagram 啊？ 系仲要分行，可以讲得出。 咁始终都新人啦，嗰阵时咁谂住可能有啲嘢吸引下啲管理层啊，或者系认识下其他同事咁样，咁佢就自己就胆粗粗谂住拍个 MV 咁样，就系参赛。嗰阵时就咩嘅，我系唔系呢方面嘅人才啦，即系唔系 multimedia 嘅人啦，咁所以嗰阵时咧就揾咗个小学同学，反而佢就系 studio 嗰啲人嚟嘅，即系佢会拍嘢啊，又会 mix 下声啊，可能好似你哋咁样。咁就揾咗佢，咁就幾即係我同我老婆啦，同埋呢個相同啦，就去咗觀塘海濱嗰度啦。咁就拍咗 MV， 硬係好型咁樣揸住支咪啊，跟住就打曬燈啊，跟住之後咧，咁就拍咗條片，咁就擺咗上 Instagram 嗰度參賽咁樣。 其他嘅參賽者咧，咁你都睇得到噶嘛？佢哋嗰啲有冇好似你咁樣樣？ 嗱，有兩隻嘅，就主要都係得兩隻嘅啫。一個就喺啲同事屋企喺張牀度自己唱啦， 好性感噶嗰啲著得。 嗰啲就 你好唔好關注下其他嘢啊？ 唔係啊，咁大家呢個位置都係想博老細見到我係一個女仔。嗰、那个位置，我都会想老细欣赏我歌喉啦。 一定系因为歌喉，所以升你职啦。 系咪咧？ 最终都系男仔嚟嘅咯。 O K， 几好啊，几好 make sense。 但其实可能女老板又唔同讲法咯。 make sense，make sense。 好黑暗嘅 internet， 跟住另一个咧就系喺公司咯，即系啲同事可能就会可能合唱嘅，因为费事约时间啦，我唔知啦。咁佢哋就喺公司度录咁样，都系拍片认识咯。 但系你咁用心咧，有冇得到呢个同事同埋老板嘅一致好评啊？ 输咗 啊？咁都输？ 佢最屘输咗，唔够多票咯。 哦，即系未识够多人啫，嗰阵时系嘛？因为你话啱啱入公司啊嘛，嗰阵时系 系噶，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你嗰刻有冇觉得呢个世界真系好唔公平？其实都系斗多 friend 啫嘛。 系咯，点解我咁多头发，但我就唔系李嘉诚？ 唔系啦，即系嗰啲感觉。 但系你记唔记得赢嗰个系咩人嚟噶？ 我再补充多一个，因为咧佢唔系真系唱歌嘅比赛嚟，系一个才艺表演嘅比赛。咁赢嗰个咧系喺新加坡嘅一队系跳 flamingo 啊。 佢系跨国嘅公司嚟噶、哦， 系、 哦、新加坡都有啊，系、 okay、 啊 ，OK 噶。 钟哥你系咪单身啊？ 佢人哋都话有老婆啦，头先 啊，系唔好意思啊。 如果唔系严琼就会揾你噶啦，之后 好啊，你识个朋友都好啊，交换个电话，相信其他听众都好。 系咪因为你觉得你老婆一定觉得我唔系威胁嚟嘅咧，所以先？ 够 得我做朋友， 唔关事嘅， 识穿你啦， 系 啊，唔关事嘅， 唔关事。但我想知阿Joe，你以前应该有经验先够胆做噶嘛？ 有啊有啊，以前可能中学、大学都有参加呢啲星 con 啊嗰啲噶， 系 冇错冇错。 咁但系嗰个 context 有啲唔同噶啦嘛，即系你学校里边可能上台比赛会紧张，咁但系嗰啲都系叫同学居多噶嘛，围围围。但系你去到公司嗰度，你啱啱伸入去食物链嘅最低层嘅时候。会唔会系超级紧张？ 你问得好好、啊、喎！我而家谂翻起咧，即系因为可能喺学校嗰阵时，始终都系青年啦、啊，或者后生啦，咁嗰个就会比较在意人哋点样睇你。即系譬如你上台，你又要专登话，哎呀，我唔系好舒服啊，希望首歌你哋中意啦，我会尽力唱好呢首歌。 哦，我都识以前有中学同学系咁噶。 咁但我讲呢、這个，即系可能始终都出嚟社会做咗几年嘢啦。咁又講真，就係成間公司咁大，你唔會認識所有同事嘅嘛。其實你最多都係認識你，可能認識你 department 或者都係認識你條 team 比較熟啲嘅同事。咁反而又冇呢個緊張嘅感覺喎，即係好嗰陣時就好似都係純粹識下人啦、啊，識下其他人啦、啊，知道我係邊個，就咁就 upload 咗條片上去參加比賽咯。 咁虽然啦，就攞唔到任何奖项，但有冇因为呢一个 upload 嘅片段，俾啲老板真系因为咁样知道咗，系成为到一个话题咧？ 有嘅，有嘅，有嘅。跟住再去到之后嗰年，公司有个好似系 annual dinner 咁样，都有上台表演咯。 系。 系啊，系啊，系啊，都几有趣 啊 ！Andrew Dina 可以唱得到。 但我想问，而家你周哥，你仲有冇参加啲音乐比赛嗰啲噶？ 冇啊，冇啦，同埋都冇呢啲机会啦。而家都系后生仔玩噶啦嘛，嗰啲。 但系唔系有啲公开组嗰啲地区性比赛嘅咩？ 系嘅咩？我唔知喎、 啊。有， 即系如果我哋有听众朋友咧，知道一啲歌唱比赛咧，可以贴嗰啲报名拎嚟我哋 Facebook 啦。 哦，系啊。 阿 Jo 哥，你可以上去留意一下，睇下有冇边个啱你心水。 吓、啊，跟住之后见到嗰个系 Jo， 嗰个就系我啦。 系系啊，嗰、啊那个。 我想问你咪姓高啊？ 你可以唔使理佢噶，佢呢个位 置。你知道我想讲咩啊？ 点会唔知道啊？啫，周高嘛。如果佢叫阿 Ben， 你就问佢你系咪姓周啊？咁啊嘛，系咪啊？ 我呢个唔系我搞嘅啦。 系点解以前我有公司嘅同事真系咁叫？佢姓周，但系叫阿 Ben， 仲有 HR 咧，成日嗰啲通告咧，全公司都知道。 对唔住啊，当我个 game 冇得自己讲嘅时候，我觉得好唔开心。 咁但系阿 Jo， 咁你即系呢一个故事啦，因为每一次除咗故事之外，当然会有一首歌附带一齐啦。咁我哋都家家地都叫音乐节目。咁你今日拣嘅呢一只歌系咪就系嗰阵时喺呢一个嘅比赛里边公司嗰、那个嗰首歌？ 冇错，冇错， 系啊，呢一首歌系边一首啊？ 呢首歌就系陈奕迅嘅《浮夸》。 我想象紧一样，就系、是、有个人如果俾我见到佢喺观塘海旁唱浮夸， 佢应该系黐线噶嘛？但佢老婆嗰啲喺隔篱 O K 嘅， 系啦，有 自己一个人就另一件事啦。 O K， 冇错冇错。 咁你拣浮夸有冇特别原因噶？喺嗰次比赛 浮夸咯，即系成个目的都系为咗要 eye catching 啊嘛。 系， 咁所以就拍嘅方法又 eye catching 啲啦，拣嘅歌 eye catching 啲咯。 多谢你呢个故事啊！即系我觉得得意在就系，当你出到嚟做嘢嘅时候，你仲会攞自己一样好中意嘅兴趣，够胆喺 冇错 呢个现实嘅社会当中，即系表演俾大家睇。我觉得呢样嘢好难嘅， 唱浮夸嘅专 业系啊！你出到嚟，大家好多品评同埋好多 judgement 噶嘛，出到嚟之后， 啊、觉得勇气可嘉， 好嘢！ 多谢多谢你， 亦都多谢你今日冠名赞助呢一个故事俾我哋听。咁啊，呢个时候听下你嘅呢一只歌啦，浮夸。多谢你阿 Jo，thank you。 多谢多谢两位， 拜 拜。Bye bye bye。 自偷我，你曾获得过便知我。 然未当过，就知我为何用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情常人救我负义论成魔。你叫我做浮夸吧，加几声呵声也不怕，我在场有半场的话表演你看吗。 再次多谢阿 Jo 的这个故事给我们知道啦，这首歌不是那么易唱的，主席。 同埋我都期待佢再企上舞台，佢系属于舞台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系啦，呢一个环节系等你哋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嘅，系冇任何金钱上嘅交易，只系有友情上嘅交易。等你哋讲你嘅故事，同埋拣一首歌嚟同我哋分享嘅。 嗯， 咁啊，呢个时候我哋听下第二位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嘅听众系边一位啦？喂 ，Hello，Hello， 你好啊， 点称呼你呢？ 我叫 Mercy 啊 ，Mercy。 咁啊，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嘅到 Mercy 啦 ，Mercy， 你个故事系点呢？ 其实是这样的，咁我嚟紧就同我男朋友结婚啦。咁咧，我哋咁多四年嚟啦，最深刻经历咧，其实系我哋第一次出去拍拖，唔系拍拖叫 dating。咁我就嗰阵时咧，荷里活广场咧有间机铺嘅。 哦，我知啊，我知戏院嗰度， 而家都仲有， 好似仲有噶，好似仲有， 系啦系啦，其实唔系好久以前，都系几年前，系啦。咁我嗰阵时咧，我就话我好中意打机，不如我哋去一去打机啦。咁佢就主动约我啦。咁我哋就去啦。佢嗰阵时咧嚟嘅时候咧，我哋喺商场入面，佢揸住把遮。咁我觉得喂，今日落雨咩？点解揸住把遮？同埋佢有揸车嘅，咁我觉得啊咁奇怪，我就问佢点解？佢话啊，我唔知，我哋转头会唔会行出去，所以都攞定把遮好啲。我觉得嗯。系啊，全程咯，仲要系长嘅遮，唔系缩骨遮咯。咁系啦，咁就食早餐啦，咁去打机啦。咁打机嘅时候咧，我觉得佢个人咧系非常之正面鼓励我嘅。咁你知道男仔打机好叻噶嘛？ 我想知道你玩咩 game 啊？嗰阵时系玩 拍机。 哦，我都系通常带你都系玩拍嗰啲噶嘛。 系啊，系咪有啲含义啊？ 唔， 你谂太多啦！ 你谂太多，系，虽然我唔否认，即系嗰啲红色、蓝色、绿色嗰啲拍嗰啲， 系啦，系啦，系啦，咁咧，咁玩啦，咁佢玩得好叻嘅，我玩得好渣嘅，咁但系咧，佢就冇，即系冇任何嘅笑话，咁渣啊，搞到你输，咁输咗要狂入币先可以，打爆机噶嘛，总之系玩拍机，不过最终目标都系打爆机，咁佢就冇啦，咁就不停鼓励我，唔紧要啊，玩得好好啊，玩得好叻啊，我哋继续努力啦，即系我觉得。点解打机嘅人都咁正面嘅？即系你唔会觉得佢会嫌弃你啊，拖你后腿啦、啊？咁我觉得哇，即系嗰个感觉好好啊！然后咧，佢就去食饭，咁就话就打完机食饭啦。咁佢都全程攞住把遮，系啦，咁就食饭啦。咁就去咗翻咗马鞍山食饭，因为咧咁我住附近啦。知唔知乌溪沙个心形石滩噶嘛？咁我去过食噶、 哦。我知道，我睇过相，我未去过，见过相。 系啦。咁因为嗰度咧甩大不平啦，咁正常你觉得男仔会点样做啊？ 拖住咯， 拖住，但系佢冇， 孭住， 完全冇，佢冇都冇，佢咧咁可能我就嚟跌嘅时候咧，佢就扶一扶我，但系嗰阵时佢只拳头咧系揸实嘅，你知冇？有冇先？形唔形象到？ 好 gentleman 咯，跟住佢话佢呢个咧叫友谊之手，友谊之拳，友谊之手。我嗰阵时有一刻觉得，点解个人好似咁非正常一个年轻男子，我觉得 系。我想问 Mercy 嗰位，其实你有冇谂过俾佢拖咧？即系你 feel good 啊嘛，嗰日一路都仲要去到嗰个心形石滩。其实有阵时候我觉得男仔想 gentleman 啦，但女仔会觉得你太 gentleman， 不如你拖落嚟啦。嗰刻嘅你系点样样先？但系 咁样嘅姣婆咧，有少少受唔到寡嘅，不过 嗱你自己讲噶，好豁得出嚟我哋啲听众真系。跟住咧。 咁但係呢我哋話說呢啱啱就講佢全日都揸住把遮㗎嘛，係咪？咁但係呢佢心靈石灘佢係冇揸遮喎。咁係啦，無端端呢沙落大雨，真係傾盆大雨，都唔知哪來嘅大雨啦。 哇呢次真係 真係夾到好咁巧。 真係夾都夾唔到。 咁天有幾唔鍾意你啦。 係啦，把遮攞咗7个钟，但系都冇用过，就系、是、最后嗰1个钟啊，咁就倾盆大雨啦。咁咧，佢嗰日咧就系着住一件T 恤喺入边啦，外面就着咗一件短袖嘅牛仔衫咁样啦，短袖系啦。 咁然后嗰刻咧，佢就除咗件衫。 好大隻哦哦 ，sorry， 错咗重点 ，sorry， 外套咋？ 哦外套， 件 T 恤喺度，外套啦。咁然后咧，佢就即系遮住我咁样跑咗喺个树下面挡，即系树下面避雨先。然后咧，我就见到远处一个檐缝咁，即系行咗去啦。咁我咧去到啦，即系一个瓦遮头嘅地方啦，我系好干嘅，但系佢全身湿到流得出水啦，即系觉得哇呢、这个人即系即系我嗰阵时未同佢一齐啦，亦都唔系佢边个啦。我觉得佢一啦唔即系佢又好有责任感啦，佢唔占我小便宜啦。咁同埋我觉得佢好为我付出啊！嗰一刻，我觉得跟住然后我哋就喺雨即系嗰个檐缝之下咧听歌啊，唔系听歌倾偈啦。跟住佢攞咗一个mini speaker 出嚟，即系觉得吓，点解你无端端带个 mini speaker 喺 身？唔带遮，你睇 mini speaker 都唔带遮， 我 搞咗。 咁我觉得。啊！佢系咪真系夹定嘅咧？谂下七个钟唔攞借，然后最后攞一个冇用嘅 mini speaker 出嚟，咁我觉得佢真系好，即系嗰刻系觉得好开心嘅。然后咧，我就咁校婆都真系收唔到啩，就问佢啦。我嗰阵时倾咗一阵啦，咁我就话点啊？你系咪有啲嘢想同我讲？我就直接问佢有冇啲嘢想跟我說。 你都直接嘅女人。 跟住佢咧就佢食嘢啊？点啊？咁鬼出啊？我就问佢，佢我问 阿姐，你真 系 好心急啊！ 系咯，你冇同冇拍拖嗰时咁冇咁啊？ 唔系，我觉得咧，唔知我系嗰啲好直接嘅人嚟，我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就唔中意，所以我觉得，唉，你唔好咁样啦，你系啊讲啊，我就问啊，咁你系咪中意我啊？佢系啊，咁你好想讲啊？你好做我女朋友，咁我哋就一齐咗啦。 哇，咁个 speaker 系咪嗰时就真系佢攞嚟想播一啲歌？歌俾你听定系点啊？定系听收音机嘅？其实睇下天气预报，其实攞出嚟。 佢系我唔知点解，以前系好兴嘅，啲细细个嘅 speaker， 唔知周街带住啊，跑步啊， 系啊系啊， 咁系啦。咁我都唔知点解佢攞住咗，总之佢就攞住咗，谂住啊，可能播歌啊，或者一边行啊 ，MKD， 但系有浪漫啲啩，系啦。总之佢就。系咯，就咁、是、样咯。咁同埋，我觉得一六年嚟啦，即系佢第一一齐嗰一日啦，佢做嘅嘢啊，去 show 佢诚恳呢个善事啊，系咁多年都系有增无减。我觉得啊，呢、个人真系系啊， 几多年啊一齐咗？ 几多年啊？咁我哋一六年，一六年七月。系啊，七月二号啊，好惊，系咁而家 唔使惊，男朋友好少闹呢啲嘅，你成日打嚟嗰个男仔咁样样，个女朋友就闹啦， 系啦系啦系啦，我成日都问佢。 咁但系我想知道，咁今日阿 Mercy 你拣嘅呢一首歌系咪喺即系嗰一日你当时系啦，即系佢用个 speaker 播嘅一首歌，定系点样样？ 唔系，但系呢首歌咧就系我哋拍拖初期成日听到咧，就系方浩文嘅《无人像你》。咁嗱我。讲下呢只歌先，其实呢只歌咧系讲一个爸爸对个女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咧，佢个歌词系无人像你爱我像我是谁，跟住类似系呢句说话啦，咁我就觉得佢即系冇人爱我，好似佢咁样咯，我觉得呢个世界入边，佢真系将我摆成第一位咯，同埋就算天塌下来啦，咁佢都系即系。话我遮风挡雨，我觉得呢个真系真嘅。 我觉得因为最紧要系冇变过呢样嘢，好难咯。 唔系有变有变，系越嚟越好。Sorry。 哇， 差唔多啦，系嘛？ 我要查太阳油啦，系时候补一补啦。 咁可唔可以容许我喺大气电波同我个美婚夫试一个爱？哇，好呕心。 哦，你都去到呢个地步啦，我仲有咩理由拒绝你咧？ 试嚟啊！嚟 咧。Sunny，I love you。 哦。 好，冇噶啦，冇噶啦， 祝你再每一天女， 多谢你，咩 事？生活愉快，百年好合，真系。喂，但系呢个时候梗系要 out low 啦。 咩啊？ 如果 Mercy 你需要呢个婚姻咩啊婚礼司仪嘅话咧，我介绍阿波成俾你啊，系啊系啊。 哇，好啊，系咪啊？ 系啊， 请佢唔起啊？又或者惊佢咧，即系连查房晒咧，都查到手软就冇啦，留翻做电台俾听众听啦。 唔系 OK 嘅，你出嗰个钱多咗，咪可以买多啲房细查。 系咪啊？好啊，帮你查啊，点话？ 留翻你哋麦后倾啊！ 好啊，再次多谢你 Mercy， 多谢 Mercy， 拜拜， 拜拜。 在不知却不觉，从来未理世俗说不可。他一双手记录光阴与热爱，没人像你天生的慷慨，换来白发黝黑的眼袋。你燃烧宝贵青春，祈求换个快乐与光彩。即使单身，每日奔波送赠爱，无人及你爱我是谁？无伴侣都爱着我是谁？爱可挡风，如何遮掩同行面对？无人及你教育我是谁？无惧跌倒，有梦便去追。爱多伟大，记取珍惜对不 赞助故事俾乜嘢 啊？我真系睇唔到啊，大佬！ 如果头先嘅冠名引起你嘅共鸣，令到你想冠名引发其他人嘅共鸣， 我知声空白短信啊嘛， 唔系啊，空白短信，我点知你想讲咩啫？将你嘅故事 send 嚟骚动音乐 IG 或者系 Facebook 专页。又或者而家打电话嚟1872388，此时此刻等你冠名。